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 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破镜会。 好啦，返返嚟第三節，咁啊，即係今日我哋太多 topic 讲呢，所以讲讲下有时唔记得咗时间，一个星期太多，系啊，真係太多嘢，即係香港而家即係你做呢啲，你永远都好多谈不完的话题啊，谈不完啊，真系呢啲。嗱，跟住啦，第三样又係一个好 hot 㗎啦，就係讲呢一个呢，就係学联啊，就卒之呢，就而家呢，就係即係大家都有处于退出呢个知己，系啦，退出呢个知己啦。咁我想听下两位有啲咩睇法呢样嘢。 其实我想先问呢，而家其实学联退剩啲咩大学㗎？几间嘅咋系嘛？ 好似康腰冇， 岭大喺度嘅， 岭大树人嗰啲树仲喺树嘅， 中大好似喺度， 理工都喺度嘅， 四间， 系四间， 中大退咗， 中大嗰个 系常委添，而家个即系嗰个 都有讲 嘢嘛， 咁 啊 系， 中大肯定系退咗，诶，城大退咗，港大退咗， 系啦，系啦， 咁点啊？退出 成功拆大台咯，呢啲嘢， 系咯，系啊。 点解要咁划清界线咧？同支联会咁嗱，其实即系我自己咁睇啊，即系如果佢呢个只不过系反映而家啲大学生嘅唔认同支联会嘅工作嘅话，咁你有都无可厚非嘅。其实即系点解学联要系支联会嘅永远成员先？ 即系我唔系话支持佢呢个动作，但系你话系学联点解会系支联会嘅永远成员先都唔一定嘅喎。咁你学联，你如果你要将学联就系话佢系代表紧嗰一代嘅学生嘅一种你思维好，一种思潮好乜都好啦，嗰个谂法嘅。咁佢而家就系唔同意支联会嘅。 纲领好论述好目标好， 因为上次六四咧，佢哋咪喺度烧本基本法嘅搣烂佢烧嘅，跟住俾支嘅劲咁样劲饼咯，定系一般市民都喺度丙佢哋嘛？ 有都系， 两件事即系有即系佢再进一步咯。 后尾张文光都有自己想即系有讲过嘅，传媒讲过系唔系？ 因为同意，因为而家就系话啊嘛，你支联会就系代表大中华交啊嘛，大中华交意思就话咧就要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个民主发展啊嘛。 而家新呢啲鄉後生仔， 就唔覺得啦。香港都冇啦，我哋都自古不下，我點推動大陸嘅民主發展啊？嗰個乜事啊？大陸民主發展，即係咁樣樣，所以就切割咗出嚟。係啊，支聯會好明顯就係支援民主中國嘅民主運動。 咁佢個名就已經係 支 援 啦，咁樣啦。咁你呢啲你退出，咁佢哋 即係 創立嘅 香港 民主運動。 咁呢個係啦，係咁樣噶嘛。 要作咁睇你冇， 佢五大綱領其中包括建設民主中國啊嘛，一定係啦，呢啲嘢噶嘛，係啊，寫咗幾多？ 結束一黨專政嗰啲咁樣， 追究屠屠責任啊，建設民主中國。 因为佢成个创立就系，但系点解学联一定要系永远系支联会嘅成员先？即系因为佢有份创立嘅。唔系，但系有份创立都可以退党噶。即系譬如我当系一个创党成员，同意，而学联本身唔系一个人嚟添，仲要系佢只系一个反映现时嘅学生嘅联盟啫嘛。咁如果而家嘅学生嘅思潮系同支联会就系有南辕北辙或者好远嘅，咁佢咪退出咯？ 即係所以我又唔係好覺得點講啊？即係純粹呢件事，我唔應該係啦，即係而家問題反而唔係就係究竟支聯會而家同而家啲學生究竟個係？ 唔係即係你意思？你意思即係話咧，即係學聯雖然佢係支聯會嘅創黨， 係 不過事隔廿幾年啦，廿七年啦，今年已經係啊。 係咁樣，學聯退出係啦，都唔會對支聯會有好大影響嘅。 係啊，我唔覺得有即係我唔覺得有咩大影響啊。其實即係幾代年輕人嘅睇法， 即係反映係啊， 即係佢係反映就係話，支聯會而家個綱領咧，對於年輕人係已經再冇吸引力啦。 支聯會領導嗰啲人都係以前嘅學聯啫嘛。 係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反映，我諗但係二為一體。其實，但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喎。佢就係話俾全世界，話俾全香港人聽，甚至話俾支聯會嘅人聽。 勾啊你！ 總之而家嘅呢一年輕呢一代就係同你唔同咯。咁你可以有兩種做法，就係支聯會究竟你去開始革新。 包括你嘅組織或者革新你嘅綱領，定係就係話我係冇噶啦，我哋係行翻嗰條舊路，因為我哋個綱領非常清晰。 冇噶啦，因為解散。 冇噶啦，冇。 唔係點啊？ 需要解散㗎，咁唔會因為學聯退出而要解散㗎。 阿Min即係話佢唔好難，好難去改佢個 綱領， 因為佢真係個purpose。係咯，係咯。所以大中華L。咁但係你就要諗呢個問題啦，即係究竟譬如支聯會下之前十幾年前冇啊，幾年前添。 就講薪火相傳啊嘛，佢咧有好幾年都講得上，咁但係似乎係啊，咁但係似乎而家薪火相傳呢四個字就係開始做唔到啦。咁呢個真係要支聯會嘅同仁要諗下，即係我從呢個角度睇嚇。 但係點樣樣？當然啦，即係你問我啱唔啱？即係我覺得佢，所以我覺得唔需要 make a too big a deal of 霍聯退出嘅，因為我唔覺得霍聯一定永遠要係支聯會嘅成員嚟嘅、嗯。但係要問翻究竟霍聯應該退出，我嗰個理由咧，我到而家我都係聽唔明嘅。佢就話。你有個政綱，你個綱領裏面有建設民主中國咁樣，我香港都建設，唔係喺香港建設唔掂啊？點會我仲要建設中國？我就覺得呢個嘅其實本身冇矛盾嘅，除非你話俾我聽，你去建設民主中國係會阻礙你建設民主香港。 唔會， 唔係即係如果你係如果你係可以 establish 到一個 argument 就係話，你呢個支聯會呢個綱領去建設民主中國咧，係反而有礙於。我哋去建設民主香港嘅話咧，咁你退出，我覺得係非常之合理嘅。但係呢樣嘢我真係睇唔到呢個 argument 喎。In fact， 我其實只係可以睇到個 argument 就係你建設民主中國咧，係會對你建設民主香港有利嘅。咁所以咧，我即係要撇開就係我理解佢哋退出，即係我覺得唔需要逼個屌。但係我到呢一刻，我係聽唔明佢哋嗰個說綱領，佢對於民支聯會嘅綱領嗰個批評，嗰、個立足點喺邊度？ 嗯， 你话俾我听啊，建设民主中国点样影响到建设民主香港先？系要有阻碍、哦，即系建设民主中国系会令到你阻碍你建设民主香港、哦，系一个咩嘅一回事咧？ 唔系，而家所有学生都系，总之你同大陆嗰啲有任何嘢都唔啱嘅，我哋一定要好清晰嘅，同中国要划清好清晰啊嘛。 即系佢抗拒就话，即系你搞大陆，你啲资源你摆去做嗰啲嘢，你点解唔摆翻嚟香港呢度咧？咁样我谂系， 不过刘，我都系啦。刘墉，你讲得啱嘅，因为咧，其实咧，你话听唔明佢哋，冇得听唔到啦，或者咩咧？唔系，其实而家好多后生仔做呢啲，我都唔明嘅。譬如你就算资封过，你都唔明佢搞乜啫嘛。嗰名都 香港政治人才咧，我好睇到呢两个组织。 你反而系调转晒，你将因果调转咗啊！ 好惊， 系学联，你话你见到支联会同埋教协咧训练政治人才咧，佢哋喺边度拣出啫？唔喺学联度拣出啫。 唔系啊，我但系呢样嘢就唔啱咯。呢个说法就系佢喺学联系拣出，你唔明唔明个因果啊？因果就系根本就系从来都有班咁嘅人，嗰班嘅人佢嗰阵时嗰、那个讲、那个讲、那个时代就会加入学联，佢唔喺学联拣出咯。佢而家學聯唔係嗰個潮流啦，咁佢咪行另一條路咯？我就係睇唔到學聯作為一個組織，係一個角色，係令到我一定要有學聯呢個組織，先至會令到嗰啲人變成嗰種被支聯會或者民主黨或者教協揀出嗰樣嘢，我就係睇唔到呢樣嘢。但係 未必有正直接嘅關係嘅。 我就係睇唔到咯。你要話 以前可能 係 咯。 我就係睇好睇到支聯會或者教協作為一個工會或者一個呢個咁嘅組織咧，係直情係 shape 到一呢邊人點樣由社運動參與者變成一個嘅一個政治人物咁樣，政治家咁之類啦嚇，政客乜都好啦。 但支聯會我都反而係啲學聯之後先入去嘅支聯會嘅喎， 即係所以我會睇到嗰兩個組織嗰個角色嘅重要性喺度。學聯只不過係一個時代嘅隧道啫嘛，嗰、那個時代你咪行嗰條隧道咯，嗰啲人而家呢個時代就唔行呢條隧道。 唔係應該係嗰個時代咧，如果即係我諗學生幾時都喺社會運動入邊咧行得前啲嘅，咁喺嗰個年代咧，亦都好自然地咧，即係學聯作為一個最。make sense 嘅一個咁樣嘅一個組織，整咗好多學校之間，大家要一齊去做一個即係一個 campaign 或者 run 一個 event 嘅話咧，其實係 through 呢一個咁樣嘅載體 啊。係啊，我但係 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平台。 載體就係係啦。過去呢十年，其實係咪去推動咗好多個運動咧？我唔係想批評學聯，而係我想即係指出個客觀嘅現實就係、是，如果唔係因為即係啱啱雨傘 運動咯， 出翻嚟之前，其實你數翻七八年嘅學聯，其實冇 乜特別， 冇乜特別噶，冇乜即係個 巨量噶， 係啊。咁你話係，可能之前七八年都有啲學聯嘅成員加入咗社會運動，咁當然係有。咁我就係話啦，所以學聯只不過係逼一個嗰、那個時代嘅熱衷於社會運動嘅人。經過一條隧道啫嘛，咁而家嗰啲中年人咪經過另一條隧道咯。 唔係，而家唔同 vehicle 啫嘛。 而家拆咗大台啊嘛，而家就係、是。係啊，你拆大台之後咧，以後都唔會再有嗰大台出現翻啊嘛，就係、 是。唔緊要。 最慘最大問題就係咁樣。 殊途同歸啫嘛。 唔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而家我就見到，我就睇落去咧，我就唔覺得殊途真係會同歸到啊嘛。 咁但係呢個就唔關學聯嘅問題咯，已經係一個唔單單只係學生嘅層面，而係個社會就係 fragmented。 即係個社會本身 咪 已經冇 咗。你如果冇咗學聯之後咧，你啲社會學生運動、社會嗰啲學生運動咧，你冇咗嗰個嗰、那個對於社會嗰個 impact 喺度嘅。你嗱，就算俾梁天琦咁搞啦，係咪先？你佢都可以就佢住 Rich， 好似 Rich 個主席嚟嘅，係咪先？係你而家港大學生會出嚟，你一個學生會係咪先？學聯四個學生會係咪？係啊。咁你成個 咁你覺得學聯好大 impact 咩？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 學聯嗰陣時 候，我覺得梁天琪嘅 impact 唔係你而家睇你而家用呢個睇就係啦，你睇翻之前學聯佢係事實上係有嗰個 影響力， 係啦，喺學生運動喺某一啲時間， 我覺得九十年代可以真係好似冇， 我就覺得九十年代係可以絕對講，即係阿土或者阿九哥系咪都系学联？ 系 啊，秘书长嚟。 佢哋嗰阵时，我可以绝对可以理解系嘅。但系你话近十年，我唔系几能够睇到呢个论述咯。所以点解我系对于譬如我明好多人会对于譬如学联除咗之前 好可惜咁 样，好可惜或者拆散咗。咁我就冇嗰个可惜感嘅，但系我就只不过反而我仲系好理性上觉得嗰啲退联嗰啲理由或者退出之前嗰啲理由咧系唔啱嘅，唔通嘅。只不過係自己催眠自己，哎呀，我覺得有啲咁嘅理由，然後就包裝，即係將一啲唔係理由嘅理由，去包裝佢自己嘅感性嚟退出，而成功咗咁解嘅啫。 唔係，我都同意咧。譬如你話學聯退出支聯會咧，其實咧就唔係有咩影響性喺度，因為咧， 我係個意識形態， 一個意識形態 嚟 嘅 decoration。 譬如反而話劉勇，你啱啱之前講嘅話咧，即係可能咧就係咩咧？支聯會。是不是要如果要再嗌都是薪火相傳，咁薪火相傳啲乜嘢呢， 係啦， 傳喺邊個呢，即係呢個問題呢，就係你而家你因為反映咗譬如呢個時代27年之後啦，啲大學生係真係覺得支聯會你冇用， 係啦， 你已經過咗氣，你冇用啦，我連建設民主中國都唔同意你呀，咁你傳啲乜嘢呢，傳咩人呢，薪火啲乜嘢落嚟， 冇人接 嚟㗎，即係咁樣你知呢樣嘢呢，係啊，就可能呢、這個，譬如你問我對支聯會嚟講係最大， 係呢、這個我同意㗎，呢個係警號，咁就起碼真係響一個警號喎，唔好等佢一路覺得誒係啦，然後6月4號又搞個唔知咩年青人劇咁樣咁嗰啲咧，即係佢而家真係有個警號啦，咁真係要回答喎，即係支聯會嘅同仁係要回答你嘅薪火相傳而家傳咗去邊度啦，就係、是、咁，我覺得呢個係。 喂，唔得，你劉總，快啲講多幾句人力嗰啲選舉啊！ 人力咁選舉有咩好講？ 因為嗱，你見到民主黨已經薪火相傳咗啦，蘇即係好似啊， 係咪㗎？ 好似咁都心面紅啦，好多係嘛？ 或者今次派出去即係立法會選，即係出選嗰啲嘅，即係年輕化咗嘅。 同埋阿碧雲 係啦，四加三啊嘛，有四個係後生喎。 陶錦新啦，佢係最啦， 四加三，四個後生，三個老。 係。 你點啊？ 你哋咧？ 冇乜啊，我 哋全部都後生㗎嘛。 我哋從來都後生㗎。咁而家大舊宣布咗佢即係大可能係唔會再競逐㗎啦嘛。咁、我哋從來 唔係㗎啦。 係囉咁係囉，即係係個說法公開咗個說法係咁。 你嬲唔嬲啊？ 咁咩唔係，如果我哋合作㗎嘛，我哋同社民聯，所以我睇唔到個所謂薪火相傳問題。薪火相傳從來係人力量，我哋四年前已經做緊㗎喇喎，其實係。 你哋上一代， 我哋上次 系 两个议员，咁咪系咯，咁所以咪就系咯，嗰阵系咯，咁所以呢个问题完全唔需要问人民力量噶，问嘅要问其他政党。 咁你 哋 选 咗 点啊？人力 咩？人力而家嗱，即系我哋而家会决定咗所谓地区嘅负责人啦，咁但系我哋要等埋五月二号咧，社民联会开会员大会。咁啊，通過譬如同我哋合作啦，佢哋啊，社民連啊，開個會員大會啦，決定佢哋譬如佢哋嘅名佢哋嘅派出嘅，即係可能嘅人啦，唔好講出選啦嚇，提議啲咩人啦，咁同埋同我哋嘅合作咁樣咯。咁相信去過到嗰日之後就明朗啦，咁就會我哋到時會大家一齊即係向外公佈咁咯，咁就係咁，冇乜太特別啫。 即係你同社民連嗰邊嘅關係都好好啦。 係啊，喺今次嗱，我哋而家係唯一。 狗必分分狗。 我哋而家係唯一喺而家大家成日講要咩嘛，要協調嘛，咁就人社就係而家現時唯一協調嘅。唯一協調嘅參與。 阿明排第一，大個排第二。咁得啊？阿明得 應該係咯。 咁而家未最後嘅決定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啦。係啊。咁得唔得要靠大家支持啦。 咩咧？新東嗰邊點啊？ 新東，我哋本身有兩個議員㗎。嗰兩個議員係現任㗎喎。係啊。咁點解？因為兩個現任嘅議員， 但係大嚿 長毛同埋萬碧係兩個現任嘅議員。如果佢再去選，點解唔啲？ 點解唔去？ 係啊，冇問題㗎，係啊，係。 九冬㗎嘛， 咁然後其他嘅， 我屌你萬必你嗰個運陣咩？ 係啊，點啊？ 係啦，咁所以其他區咁咁未 你講到個重點啦，你 咁冇㗎啦， 破萬場， 但係破萬場。而家你 我哋睇新聞㗎，係 啊，唔係冇辦法㗎啦。 你寫新聞。 咁個關鍵就係、是、就係、是、咁你。第一就係你穩唔穩陣都係要去選㗎啦，其實。 點解唔穩陣咧？ 係啊，咁唔係而家有好多變化啦，即係本土啦，又多多人啦，咁樣 係 啊。 新東咁多人落去選， 係啊，係啊，咁上 本文前又選啊，係 啊，陳文又 選， 郭思又選，係啊， 係啊， 咁本身民主派已經好多咁樣， 唔係咯， 咁呢個係要諗個問題啦。 九隊咯， 上次十九隊啊，今次啲人咪會有三十隊嘛， 係 咯， 係啊，邊有咁多飛啊？ 咁你冇得諗㗎。唔係你呢個問題得我俾唔到答案點？因為我答案就係、是、咁，除非你話我哋唔選嘅啫，咁但係呢個唔會係一個可能性噶嘛。即係我哋做咗幾年嘅工作，譬如喺議會裏面都好明顯，即係我覺得呢幾年都好明顯，譬如議會譬如拉布啊，或者嗰個抗爭嗰個形象都已經好出嘅話，先不理勝算，咁你繼續去參選，去作為俾選民俾個成績表係好合理 嘅。呢個都好重要嘅，事實上好重要。 咩啊？講到。唔係你 sorry 港島咧？ 港島而家預報以外就會有人民力量負責，咁但係即係正式嘅出選當然由之後先至會公布啦。係 九東係嘛？ 最後我哋得翻一分鐘時間咧，我想問一下你哋而家對於戴教授嗰個嘅即係雷動計劃咧個立場，最新嘅睇法係點 啊？ 我想知 啊， 聰明選民嗰個 雷動 3.0 啦，就係 聰明選民啊，雷救兵啊，諸如此類啊。 嗱，我覺得嗱，而家應該係咁啦，去到而家咁樣咧，其實已經唔係政黨可以政黨可以影響到嘅嘢嚟㗎啦。如果戴耀廷本身自己可以所以 recruit 到 出少兩隊，咁你點啊？ 唔係，而家嗱，我而家講先，而家聰明選民你唔理解而家 3.0 嘅狀況。3.0 已經冇知個所謂協調初選嗰樣嘢嘅咯，已經係冇，已經即係基本上已經放棄嘅咯。地區直選初選協調嗰樣嘢已經係放棄咗嘅啦嘛。咁所以佢其實雷霆已經係變咗一個民間自發嘅一個配票行動。 所以就呢樣嘢，你哋係唔會反對嘅。 咁你冇得反對㗎喎，其實即係係咪先？如果你民間有人出嚟， 你被動接受。 咁因為譬如你只可以去到到時有人話 參考咯， 譬如佢哋出嚟話應該要棄邊個棄邊個咁樣。咁假設咪棄咗我哋咁樣，可能我哋反對咧咁樣，即係假設咁樣。 冇得反對。 但係而家我反對仲我叫呼籲啲人唔好聽佢咯，即係可以係咁噶嘛。但係而家當然未有一個好正式嘅立場啦。但係最起碼就係而家已經唔再係政黨。是以而家大教授嘅諗法嘅話，已經唔係政黨所能左右嘅嘢嚟㗎。因為如果佢只可以 recruit 到幾千人嘅，咁大家就唔擔心佢啦。但係如果佢 recruit 到20,000人嘅聰明選民嚇，咁佢作為一個民間嘅配票行動，咁你可以點樣影響佢呢？因為佢 recruit 咗，即係證明嗰班人係會聽佢講嘅。 所以其實咧就係睇嗰個 雷霆救兵 嗰個嘅計劃嘅程度 係咁，但係就廿幾萬。 係咁，但係聰明選民成佢點解有聰明？ 聰明選民係投票嘅啫嘛。 係啊，咁聰明如果就咁去投票嘅聰明選民，佢就唔需要叫佢做咩叫聰明選民啦。 啲係 聰明選民嘅傳播嚟㗎嘛，係必須要配合有雷霆救兵先至有聰明選民㗎嘛，係咪？ 雷霆救兵係要關鍵嚟嘅。 六點七點前就係聰明選民。 係你都唔明我講乜嘢？ 我諗今日我諗時間差唔多啦，所以咧如果係。嘅話，我哋留翻下次，留翻下次。好多謝今日兩位嘉賓，係啦，老人家， 多謝 留咗上嚟，係啦，下次。 威文，早日康復， 係啦，快啲好翻，下次再上嚟再講過。OK， 多謝曬， 拜拜， 先。OK， 拜拜。